张宇，字子文，河内纸人也，至与父喜家敛着，与为儿，朔随家治事，喜关于卜相者前，久之，颇晓其别诗不挂意，时从旁言，卜者爱之，有奇奇面貌，谓与父。事而多智，可令学经。及与壮至长安学，从沛郡师求授益。琅琊王阳、胶东雍生问《论语》，既皆明习，有徒众，举为郡文学。甘露中，诸如见语。有召太子太傅萧望之问，与对弈及论语大义，望之善焉，奏与经学经习，有诗法，可试试。奏寝，罢归故官，久之，视为博士。太元初，立皇太子，而博士郑宽中以上书授太子，谏言与善论语，诏令与授太子论语，由是迁光禄大夫，数岁初为东平内史。元帝崩，长帝即位，征与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。宽中十亿八百户，与六百户，拜为朱吏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担，给事中，领尚书事。是时，帝就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辅政专权，而上附于春秋，谦让，方向经学，敬重师父。而禹与凤并领尚书，内不自安，朔并尚书起骸骨，禹退避凤。上报曰：“朕以幼年执政，晚积聚失其中，君以道德为师，故为国政，君何疑而朔起骸骨？忽望雅素，欲必流言，朕无闻焉。君其固心至私，总秉诸事，推以孜孜，无为朕意。加赐黄金百斤，养牛，赏尊酒。太官至餐，是衣是疾，使者临问，与惶恐，复起世事。和平四年，代王商为丞相，封安昌侯。为相六岁，洪嘉元年以老病起骸骨，上加忧再三，乃听许，赐安车四马，黄金百斤，罢旧地，以列侯朝望朔，为特进，见礼如丞相。至从事时五人，一封四百户，天子朔家赏赐，前后数千万。与为人谨厚，内直获财，家以田为业，及富贵，多买田至四百顷，解精卫盖冠，及高于上价，他财物趁势。与性习之阴生，内奢淫，身居大地，后堂李司主管弦。与成就弟子游著者，淮阳彭轩至大司空，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。轩为人恭俭有法度，而崇楷悌多智，二人异性。与心亲爱崇， 敬宣而书之。崇美后语，常则师以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，与江崇入后堂饮食，妇女相对，幽人管弦铿锵，极乐昏夜乃罢。而宣之来也，与见之于便坐，讲论经义，日宴次时，不过一肉，知酒相对。宣未尝得至后堂，即两人皆闻之，各自得也。与年老，自至冢营，起辞事，号平陵肥牛亭布处地，又进延陵，奏请求之，上以赐予，诏令平陵喜亭他所。曲阳侯根闻而正之，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，与为师父，不尊谦让，只求衣冠所游之道，又喜坏旧亭，众非所宜。孔子称赐爱其阳，我爱其礼，以更赐与他地。根虽为旧，赏敬重之不出语，根言虽切，犹不见从，足以肥牛亭地赐予。根由是害于宠，朔悔恶之。天子欲意敬后语，于美病，辄以起居文，车驾自临问之。上亲拜于床下，与顿首谢恩，因归程言：老臣有四男一女，爱女甚于男，愿嫁为张掖太守萧贤妻，不生父子私情，私与相近。上即使喜贤为弘农太守，又与小子未有关，上临后语，与硕视其小子，上即与床下拜为黄门郎，即侍中。与虽家居，以特进为天子师，国家没有大政，必与定义。永始元年之间，日食地震游硕，利民多上书言灾疫之应，激切王室专政所致。上具变异硕现，亦颇然之，未有以明见，乃车驾至与地，必左右亲问语以天变，因用利民所言王室事事语。与自见年老，子孙弱，又与曲阳侯不平，恐为所怨。与则谓上曰：春秋242年间，日食30余，地震5，或为诸侯相杀，或夷狄侵中国，灾变之意深远难见，故圣人罕言命，不与怪神，幸与天道，自子贡之属不得闻，何况浅见比如之所言。陛下宜修正事，以善应之，与下同其福喜，此经义义也。心学小圣，乱道误人，宜无信用，以经术断之。上雅信爱语，由此不宜王室。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之语言，皆喜悦，遂亲就语。欲见时有变异，若上体不安， 择日节斋露师，正衣冠立饰，得吉卦则现其占，如有不吉，以为感动忧色。成帝崩，与吉氏哀帝，建平二年薨，谥曰桀侯，与四子，长子弘嗣侯，官至太常，列于九卿，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。初，与为师。以上南朔对己问经，为《论语》章句献之。使鲁福卿及夏侯胜、王阳、萧望之、韦玄成皆说《论语》，偏地获益。与先世王阳，后从雍生，采获所安，最后出而尊贵。诸儒为之语曰：“欲为伦，念章文。”由是学者多从章氏，余家尽微。